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来到了七点钟，给你酷炫笑笑笑。 第四场，我说你笑。酷炫笑笑笑。 酷炫笑笑笑。我问你，你有被女生载过吗？就是可能下班的时候啊， 载呀、啊，载呀、啊， 不是载你，载你，载你，载你放工啊、上班啊这些，有没有女生载过你、啊？ 有啊，我妈啊。真的、啊、就我妈妈 也算是女生啊，只有妈妈没有其他女生吗？别的比如女性朋友啊，你的 ex 啊， 没有 没有啊，你都是自己一个人驾车的。 我都跟你讲我很喜欢一个人开车啦。 哦也对哦，这样子啊，哎没关系啦，这样子 skip 这个话题啦，我今天冷笑要问一下你、 啊、你很弱耶、欸、你要令就归令好来。 你有没有故事可以分享？ It's OK 啦， 真的是有女生吗？ 女生 有 brother 在我去打球过啦。 啊 brother 我不要玩女生。 女生的话哎有啦有啦有啦， 谁？ 我的中学的一位女老师。 嗯，为什么载你啊、 因为那时候刚好我是班上的康乐，然后举办义卖会、然后我是坚持到最后收完整个摊位的人、然后老师想说、伟俊伟俊辛苦了、哎呀真的很好嘞，他从把声载我回到我家班定用了一小时、老师都很好， 老师都 OK 的、啊、老师都是乐于助人。 虽然说我很喜欢开老师玩笑，讲他长得很像一条路，一只鹿，一只鹿， 哦，回马路的路， 对，一只鹿，一只鹿就很可爱的鹿。 OK， 所以你的老师叫什么名？ 林老师， 林老师。 对 ，OK， 我今天问的问题就是说，哪一个女生啊是很喜欢载你上下班的？除了林老师， 哈，林老师也不能啊， 不能林老师， 像林妈妈可以吗？我妈妈姓林哦，不可以、哦， 不可以。哪一个女生啊？ 哪一个女生喜欢载你上下班啊？ 是，只要她叫这个名字的话，她一定每天都载你上下班呢。 其实也有了安。安迪咯， 安迪要给钱的嘞、啊！我去那种学校， 以前我的学校，我小学也是给安迪载回的。 那个要给钱、啊， 而且我幼儿园的那个开 bus 安迪哦，叫安迪 Go。 为什么安迪 Go？ 因为我问安迪 Go Go Go Go， 我们小时候喜欢开这个玩笑的。 但是不是这个安迪？ 不是安迪 Go 啊！ 不要，这个要给钱的。那个女生不用 给钱、啊、免费的， 免费的。 怎么会有女生免费载你呢？ 有啊，就是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 猜猜 请问她是真的人类吗？ 啊，是真的人类。 OK， 她是一个职业。吗？ 它是一个名字， 它是一个名字， 嗯，谐音名字， Emily， 为什么 Emily？ Emily 她要爱买你，她给了很多爱，要爱买你， 爱买你， 所以她就 在 载 你 啊，所以是 Emily 吗？ 不是，不是 Emily， 没关系，你再想一想，回来我再告诉你哪一个女生啊， 好多好多，我想想看吧。 OK， 手就过去 ，Beyond Trend。 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陈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啊。陈华的演唱会呢，大家就要注意了，就在八月十七号的晚上7:30呢，在 The Platform Manara Can TTDI 温柔的开唱。门票呢，去到 my.boomyshow.com 就可以抢购到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继续来猜猜猜， 第四场，我说你笑。酷炫笑笑笑， 酷炫笑笑笑。哎，这个女生呢很喜欢载你上下班，然后呢跟你一起去看这个五月的晚霞。到底哪里一个女生呢她是免费每一天载你都可以了的？你猜到了吗？不是 Emily， 不是你妈妈林老师，还是林妈妈的，不是这些女生。 她是英文的杨明吗？ 对，英文杨明。 太多了，请问是ABCDEF 里面有这个开头吗？ ABCDEF 啊，开头啊，它是 S 开头的。 我一讲这个， 真的吗？ 这个 alphabet 你一定懂的哦。 你讲看看。 J，Jessica， 为什么 Jessica？ 因为 Jessica 要骑他的 bicycle 来载你。 bicycle 对吧？对吧 ？Jessica 骑 bicycle 来载你。 不是、啊，不是 bicycle。 我带你去三卡啦。是吗？ 押韵押韵，但是不是 Jessica？ 然后再去斯里兰卡，哎，然后再带你去吃拉萨。哇、可是你想要吃的是阿萨姆拉萨，哎，然后他就骂你是拉萨，哎， 你可以去做 rapper 的， okay， 我很押韵 可以吗？可以吗？ 是有点拉萨，但是不是 Jessica？ 他不是 Jessica， 那 Jessica。 这是 JP Morgan 吗？ JP Morgan 为什么？ 就是某个美国的那个银行，不是？ 啊，不是，不是。那还有什么？ 请问是 Justina 吗？ Justina， OK， why？ 因为 Justina 宽会唱歌给你听。不是啊， 一边跳 Pretty Candy 一边载你吗？ 还是 Jamaica 吗？ Jamaica，、 越来越奇怪， 很奇怪谁呀、 还是 J 还有谁啊？ 你认识的这个 J Jesslyn 啊， 不是 Jesslyn， 很金匠啊，他带你回金匠增加吗？ 郑嘉荣 还是郑嘉荣吗？ 不是， 还是加工？ 不是， 因为懂我的名字叫 Broccoli 啊，应该有女生叫加工吧？ 不是 ，No， 这是 近期有开演唱会的， Jingle Bell 啊，还是 Mariah Carey？ 不是， 还是 Bruno Kelly？ 竟然想不到。不是， 所以张，我再猜一下， J J J J J， 不是 J， 因为他讲 Bang Bang Get on the car 这样子的，是吗 ？No， Sit on my car， No， 不是 J C J， No， 这样是 四个女生里面其中一个有 J 的，你竟然想不到他？ 我就刚开演唱会的吗？ 近期都一直在开巡回 World Tour， 你是指 F 4吗？没有啦，我知道答案了啦。 谁？ 刚刚开过的，我朋友才去看罢了，在 LA 的 Black。 对，然后那个女生名字叫做 Jenny， 因为她每天接你上下班。Uh-huh. Jenny， Jenny， Sorry for that。刚刚如果你没有公布正确答案的话，我才得讲基数。 为什么是 Tony？ 因为她也是 J 啊。 不是， 哦，原来是 Jenny。 Jenny， 因为 Jenny 上下班、哦， 而且 Jenny 肯定喜欢接你上班跟下班， 为什么？ 因为她 like Jenny。啊。Jenny 来 Jenny， 设置勾选 Beyond Trend， 好荒谬我这个猜测。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也来自 Baby Monster 的 Hot Sauce。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第二个冷笑话是笑什么呢？是跟一个英文字有关的，你知道 L 啊 ？L 的以前啊叫什么？就这么简单。 L 的以前呢、 啊？L 的以前叫什么？ Lagoon。 Lagoon？ 嗯 ，Why Lagoon？ 因为 L 吗？以前吗 ？Ago。 Ago 哦。 Lago。 你不 Lago？ Lago 也可以吗？是 Lago 吗？ 不是。 L 的以前呢、啊？就代表 L 还没有长大之前吗？ 啊，还没有长大之前，对。他以前叫什么？他长大了是 L。嗯。 哦，我知道了。 啥？ 哇，这次厉害哈、哦！懂 broccoli 是怎样的人会问这种问题哈、哦？ 什么？什么？来、说一说。 L 以前叫什么？ 什么？啊！你突然问回我。 L 以前呢，叫做哇爸。 哇爸？ 啊，什么是哇爸？ 我的爸爸？ 错。 哇阿爸？啊。我什么？我阿爸？ 错。 哇，不知道。 哇阿爸在福建话叫做我很饱了。哇，真的是阿爸了。哦。那如果因为很饱，我以前很饱嘛、uh-huh ，但是我之后就没有进食了嘛， uh-huh、所以就是以后嘛，以后我就饿了咯。Uh-huh、然后饿呢，在福建话叫哇 L。哇，真的是八度 L 啊，八度 L， 所以 L 的以前就之前前个晚上呢，我是吃饱饱，就哇阿爸，所以 L 以前叫爸，爸以后叫 L， 哇八度 L， 哇八度爸。哦，比那狼 get 到没有？啊， 哇不是比那狼，原来 L 是饱的意思啊。 哇，真的是 L 跟别赛了，哇八度 L that's 呢。 创意，但是不是讲了那么多都不是。 好了，可能我八度 L 了，让我思考一下好不好？如果你讲八爸了，马上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勾选骚控 DG 5G 号码。01699888889来告诉我们你觉得答案是什么，记得先去到 GoShen.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哦。 以 Cellcom Digi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年后高速串流，这就是呢Semangat Number 1度 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郑润泽的《遐想》。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 继续来猜猜冷笑话。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大家赶快想一想，到底 L 啊以前呢叫什么？因为现在 L 已经长大了，他小时候呢是叫什么的呢？ 刚刚我猜 L 就是代表八度 L， 那我前一个晚上叫爸爸，所以是八度爸，所以 L 以前是叫爸吗？ 不是，我已经说了。OK， 给你个 tips， 它是跟英文字有关的。 英文字 L 啊，请问以前这个东西它是蛮关键的线索吗？ 很关键。 以前啊， 很关键，对。 I used to hungry, used to it。 为什么你是 hungry？ 你很饿吗？现在？ 或者是 ago？ Ago？ Yesterday？ Yesterday？ Past tense？ 有讲中吗？刚刚？ 有。 有讲中了。L 以前叫什么啊？ 对对，你刚才有讲到一个关键字了。 L past tense？ L yesterday？ L yes OK， 请问他以前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啦？他是一个人名吗？ 他是一个东西。 他是一个东西，是日常用品吗？ 不是日常用品，但是我们会看得到的。 我们会看得到的， 在晚上的时候。 是大自然的产物。 不是。 L 在晚上才看得到啊。 对。 L 以前叫什么 ？Lago 不可能啊。Ago yesterday， past tense， I used to it， used to it。L 加 use 吗 ？Use it， 或者是 我们以前有学 grandma 的啊，如果有他 grandma， 我还 grandfather 嘞 ，grandma， 如果 grandma 嘞 ，past tense 的话 ，draw 妈妈 ，grandma， 我们如果要 past tense 的话，要加什么？ L 要加 ed 咯， 然后它会变成什么 ？L 以前叫什么？ Let 什么 LED？ 对啊，答案是 LED， 什么意思啊？什么东西？所以它会变成那个灯 啊 ，LED， 因为我们加了 ED， 很弱。 我们 past tense 什么都要加 ED 的吗？所以就变 LED 咯 ，LED 那个灯咯。 哎，我突然间想到一个 idea， 我们不是有勾炫笑话2025吗？真的想要考验他们能不能讲冷笑话。因为我觉得讲冷笑话或出冷笑话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智商。 Hello， 像这个题目，我觉得就显得你高智商。 喂 啊，因为你会用 grandma 啊 ，grandma 好吧，不要纠正我 了。那你如果本身也是个具有幽默感的美女笑话的话呢，我们现在也非常欢迎你来参加郭炫笑话2025啊！因为目前呢还是开放报名的，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在自己的 IG 上传一张美照 ，caption 写下你的座右铭，并且 hashtag 郭炫笑话2025。Tag 勾炫还有 Loud Speaker KTV 的 IG 账号设置成 Public， 就有机会来到我们的海选面试。冠军的朋友呢，可以获得15000令吉价值的这个现金奖和丰富的奖品啊！ 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浏览勾炫的 NY 哟。 学起来呗！ 设置勾炫 Beyond Trend，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飞道尔的《合照》。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世界上呢，真的是无奇不有。有什么东西都有啊，比如说像是这个东西加这个东西加起来呢，竟然是变成另外一种口味了。所以我们的艾莉亚呢，还有小童呢，就做了这个实验，到底这个东西加什么东西就等于炸鸡味呢？ 啊、 我们来听看看呗。 炸鸡味竟然可以被加出来呀、啊！来， 是肉加牛油。OK。苹果加薯片等于炸鸡味。有吗？有吗？有吗？炸鸡味， 很好吃对吧？ 有哎、欸，我记得后面我觉得还有炸鸡味哎、欸， 待会我试多一次，你把它咬碎一点。 葡萄加花生等于巧克力 啊！葡萄加花生真的会变成巧克力味道的食物吗？ 我当天其实有在场的，就是我吃了之后的一个炸鸡的味道， 真的是有炸鸡的味道，还是那个炸粉的味道来的？ 它就是 炸粉有一种味道的 啊，对。但是它薯片呢，就是带点咸咸的感觉嘛，所以你吃到后劲的时候呢，它有一点点的那种咸咸香香的炸鸡味道了。 看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吗？像我。我自己本身的话，我反而在妈妈的菜里面，我吃品尝过一个蛮奇怪的组合的味道。 什么味道？ 好像是鸡蛋掺妈妈煮的包菜还是快熟面的面。 OK， 你咬到后面，你把它混合在一起，它竟然会有 cheese 的味道。 哈？ 真的 泡面包菜还有 泡面加 鸡蛋， 就他们这两个淀粉加蛋白质，他们混起来就是有一种莫名的 cheese 味、大家可以去 try 一下，这是我小时候自己发现的一个小奥秘。 感觉这个不是大阪烧的味道吗？我吃过这个大阪烧，就是这样的材料食材啦。 行， 鸡蛋包菜还有杯面这样子的东西啊， 去 try 就知道了，或者是赶快呢去看我们最新一集的快充你的脑，你就可以 get 到更多这些小奥秘啦。同样的呢，也要来跟你说，现在要送你去看免费的电影啦哈，这部电影呢叫做 Bring Her Back， 讲述的呢就是一对兄妹呢去到了新的寄养家庭过后啊，开始察觉这个房子是怪怪的，包括呢妈妈养母也是怪怪的，到最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喜欢看这些惊悚片的朋友呢，现在马上去到 GoSheng.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这部电影的首映礼邀请券啦，它将会在7月31号全马上映哦。 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g.NY， 赶快去报名吧，守住 GoSheng Beyond Trend。